这个人呢，那个我相自己无我相，我都没有我相啊。我相啊，不是他没有，也不是人没有，也不是谁没有，也不是天没有地没有。我相自己没有啊，我相即是非相，好像这个水液自己有空的，水液是自己干的，我是水液，我没有这个热相，你不要着相。我相就是水液，自己没有我相啊。人相，人相又是镜中镜，镜中镜他自己说自己没相啊，不是别人没有的，是他自己没有自己啊。镜中镜呢，他说自己我没有，不是，我镜中镜，我自己是没有相啊，你们不要着相啊。中山相呢，又是空中花，空中又没有花的，他自己说自己没有的，一切众生的妄相。你都没有相，没有众生，所以众生相呢，自己没有，不是别一个人没有的，也不是波爷没有的，是他自己没有自己，不过波爷一照他自己就没有自己啊。所以这个人呢，那个我相自己无我相，我相自己无我相，人相自己无人相，众生相自己无众生相，受者相呢有二样现，有二空中的样现，开变的样现，样现是自己无自己啊，受者相自己无自己啊。所以我相即是非相，自己无自己，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即是非相，自己无自己，何以故离一切自相的名自佛？何以自己无得自己呢？自己能够离得自己啊，自己离开得自己啊，妄想咪自己控咯，法梦咪自己控咯，水业咪自己控咯，镜中镜咪自己控啦，空中化咪自己控啦。何以故佢离一切自相，离相见性，见性呢就成佛。所以他离一切自相即闻自佛啦，他能够离相呢，离相见性，见性咪佛咯。所以呢个人啊，冇得我相，人相众生相受相啊，我相自己空，人相众生相自己空，一切相自离，一切相自己离得自己啊，离相见性，见性成佛即明知法。我哋今日讲个次序唔知。 八方虽不齐，以是以心，若不有人，他们自敬。不敬不道不畏，方知之人甚为轻巧。天下如幻，因可随菩提之问。诸菩提话：我们这个波野呢，尽皆奉行，不足为教。而论灭道之后，后五百岁啊，若复有人得闻自听啊，尽皆受持，此人即为善一己行。你夫知人無我相，無人相，無眾生相，無受相相，放開你法門此境，無出四相，見實相，實相波若如泉。但無出四相啊，不容易，第二難難。何以無四相呢？所以者何？我相即是四相，我相當下就四相，所以無我相者，我哋出一份力嘅，係自己都有一份力。我相當下就四相，人相、眾生相、受者相，當下也是四相。四相當下是四相咯，咁你咪離咗四相咪係咯？離咗四相即口水，何以故離一切智相即離智佛？一共三段文，須菩提講得非常好。文波也變無四相，四相係自己無。自己無出四相呢，就即明知佛啦。如果無出四相不明知佛啦，四相自己唔肯無。如果四相自己唔無嗰陣，我就冇辦法無四相。所以我哋修行念佛、傳咒、參持，希望無四相。四相一無咧，佢哋自己無。自己無咗之後咧。四相一無就即明知佛啦，三段個解卡無四相，四相自無，四相無就係佛。出水菩提講咗個三個條件咧，下邊四相人可如是如是，所以一睇法有時。自無嘅，例如呢個牛飲水，邊個咁大個牛頭飲水啊？哪個人有咁開力啊？佢自己帶頭飲水嘛，冇個人個隻牛頭可以撳得落去嘅，牛嘅力人大嘛。所以我想咧要非常力大，無知劫以來佢都未曾離開我哋，我哋上天堂。我相就上天堂，我哋入地獄，我相就地獄。我哋做小孩子，我相做小孩子。我是做老人，我相做老人。咪叫我哋死嘛，我相咪跟緊我走。所以我相不容易除。有咗我相，就不見而來個清淨法身。無我相，方難除。所以波野就難除我相。波若除我相咧，要有我相自己願意除。如果我相不願意除嘅，你邊樣除都除唔妥。所以我相即是非相嘅願意，我無我。所以有一個人，點解佢唔作惡咧？邊個教唔作惡啊？邊個人能夠教佢唔作惡嘅？係佢自己唔作嘛？唔係你有個人能夠教得佢唔作惡，天下啲惡人通通都教曬佢啦。應該教唔到， 我哋教得轮作恶，系佢自己唔作恶。我哋教你一份力量，佢自己有一份力量作恶。唔作恶咪唔作恶咧？唔作恶嘅有代晒，唔作恶就善人，恶人不作恶就善人。为咩事情？呢、这个人都唔懒惰咧。以前系大食啦，懒咗几十年，懒虫，边个唔识得佢懒惰啊？啊，点解而家佢自己唔懒啊？边个教啊？佢自己啊唔懒啊，佢自己写咗呢个懒根啊，唔系别个人能够令佢唔懒噶嘛？如果能够别人令佢唔懒咧，你教得到就好啦。所以天下嗰个懒人咧，俾我哋教教到佢。所以我哋教啫，就一份力，由佢自己唔懒就一份力。因此呢个民众讲。四相無固然是波野之力，還有一個波野之順界之境就無四相，四相自己是無，如果四相自己不無，怎樣都無不上，四相不是容易無嘛，那是我們出家幾十年四相都依然顧我，若讓你阿彌陀佛，你念你的阿彌陀佛依然都問我相，未曾念到無我，假如念到無我的時候，自己的那個我相呢就自無了，無了我相呢就見佛性，即未知佛三界的。所以孫悟空講這句文呢，講得的確是好的，因此如來就讚歎孫悟空，你講得好啊，如來滅到下五百歲順界之境，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受者相，所謂無四相者，也是我相自無，我相即是彼相，人相、眾生相、受者相自無，人相、眾生相、受者相即是彼相，四相即是彼相啊！有咩好處？離一切相即明知佛啊！離咗四相即明知佛，就肯自無嘛。如果離咗四相唔明為佛啦，我就肯無，幾大都唔無啊！啊，等你我到生，我到死，我到來世，但未來世個我就都唔肯無啊！所以我就一無，佢就即明自佛，所以我就咧現現無啊！懶惰啲人啊，佢當然都懶惰，但佢只一個懶惰，就變得勤力。勤力嘅有代價啊！勤力嘅咩功德都具足啊！勤力念佛，勤力初善，勤力修功德，樣樣精進啊！所以以孫悟空講嗰三段文咧，的確是講得好啊！五百年後，順界之境冇咗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受者相，哇！你能夠無死相啊！四相自無啊！四相即是我相，就水業，水業我業邊個人能夠令到無啊？佢自己無嘛，水業咪自無。鏡中化邊個人能夠令到自無？阿難嘅鏡咧，嗰個鏡中化都未肯無嘛。哦，鏡相咪自無啊嘛。所以我相亦係自無，人相、眾生相、受者相自無，四相一理。辨明知佛，出嚟一睇相，即明知佛。佛講孫悟空，意思，你講得對，講得好。意思即係人可自前啊！若復有人單聞自敬啊，不敬不怖不畏啊，當知是人生嚟稀有啊！唔好話離四相，離一睇相即明知佛。这个心理气候啊，但若果若到有人不闻自敬，不敬，咩叫不敬啊？不敬即系我就无嗰阵时佢唔敬，四相自无不难，离一切甚至唔自法都唔难，再难都冇我就嗰阵时，因为我就乜无啊？你唔敬空就好啦，十句有十個啲敬空， 因为我啊，唔系旧，唔系真客仔嘛，系旧客仔嘛。可以共我哋同生，可以共我同灭。因为我啊，无知之以来即跟着我哋，突然间无咗咧，唔系我想无咗见空，系你见空啊！你怕无咗我啊？人人都怕冇咗我啊！啊，做乜嘢冇咗我就红啦？但系众生唔系冇咗我哋惊咩嚟啊？所以若果能够修行用功，修到无我而不惊，永远都无我。命烟就嚟咗四象，嚟四象即明智佛。一修行修到用功，未必能够令佢无我，但当佢无我啲时候，佢见空，即系见空呢个我相会现发出嚟。所以无我啊，更加难。即系太偏话入佛有人单闻自境，单闻自境啦咁样，佢修行用功。用到無我，佢就淨空。修行用功有我，佢唔淨嘅。那有啲人念阿彌陀佛，念阿彌陀佛，有冇我？有啊，我念啊。啊，再念阿彌陀佛，無有念而念，有我啊，有念而念呢就得埋我啊。念阿彌陀佛，念到無念而念呢有冇我？有啊，我知道啊，我知道我無念而念啊。有念无念，有念而念，我知道我有念而念有我；无念而念，我知道无念而念有我。再进一步咧，突然间来一个无我念佛，念佛啊念啊，唔知道有我，唔见到我，嗰阵时你哋惊咩嚟啊？边个念啊？哪个念啊？啊？点解唔见到我啊？哦，你一见空咧，呢、这个我哋疑问出嚟，又系有念而念，又系无念而念，有个我。所以无我嗰阵时，十个有十个都见而报位，见而报位嗰个我就找翻出嚟啦。若果唔见而报位，即刻成当啊！呢、这个无我冇咗我，即刻成当咧，念佛无我，你咪得呢个实相念佛啦。十相念佛，虚空念佛，真空念佛，假空念佛。但你一念佛念到无我，你净空呢、这个我啦，悲贫念又露化出嚟，变咗有我念佛，有我念佛，凡夫念佛啊，无我念佛，圣人念佛啊。念佛念到无我相咧，你何必净空？佢就系净空，因为佢唔肯冇咗我相，样样都有我。行路有我，食饭有我，讲话有我，坐禅有我，拜佛有我，念经有我，佢咧甚至系安然。一个行路冇我，佢又惊咩嚟噶？念佛无我又惊，持咒无我又惊，坐禅冇咗我又系惊。所以有人用功用到无我啲境界，能够不见不报不畏，即刻成当，啱唔啱咧？呢、这个人咧就难得至极，但人人咧念到无我啲时候咧，敬而报位咧，哦，嗰、那个我又现出嚟，呢、这个我啊攞白鸡噶嘛，啊时常都跟着我啊，我哋做咩事情都得行第一，先得个我，后来原来我行我念我做我乜我物，先行咗个我字，个我字行第一嘅，有咗我相咧就唔见不见而来咗佛性嘅。所以能夠修行用功用到無我咧，而不敬不報不畏，呢、这個人心無理由。如果修行用功念到無我，敬而報畏嗰個我相交出嚟咧，好平常。十個有九個都係咁樣。雖然用功都唔用功，用到無我啲時候，你又敬而報畏嗰個我又交翻出嚟，依然係萬法狼。依然是孤我，所以能够念佛念到无我咧，你不敬而报畏咧，大圣话甚微气有。我哋北方有一个有一个塞，即系难回事。 佢就受念學勁操縱，佢哋念阿彌陀佛，佢怕自己唔得一心，又怕自己墮神，咁樣佢咧就叫人倒鎖。而家我在入邊個佛堂念佛，你上佛堂嗰只門鎖起嚟，外面鎖起嚟，得我唔開得，得我唔出得。咁樣用呢個死心嚟念佛，人家咪同佢倒鎖鎖入去咯，鎖實嗰道門啦。佢係冇辦法開啦，佢知道自己冇辦法開門，自己冇辦法出門。佢咧就在入邊咧，佢一心念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，念佛，南無阿彌陀佛，南無阿彌陀佛。嗰陣時，我心都死咗，唔出得門啦。佢一心念咩？念念下，佢就行經行念，行行下，行咗出去，行咗出去。點解我行？我走咗出嚟㗎，走咗出嚟啲時候咧。你唔敬咪好啦，你話可以行翻入去，但係敬咩嚟咧？再行翻入去行唔到，碰翻個頭。啊，咁樣佢又驚得快啲，去抬咗呢個鎖，等我再入去，再鎖過，再鎖過啊！你先再行翻出嚟，冇機會啊！念佛念到無我，呢、這個身體就空咗嘛。身體空呢個牆壁空啊，你咪行咗出嚟咯。色即是空啊，身即是空啊，心又即是空啊。心空、身空、色空、牆壁空，你咪行咗出嚟咯。你一敬而報佢啦，你個心就動咗念頭。心又唔空，色又唔空，牆壁唔空，你點能夠再嚟一次行翻出嚟？以後冇辦法達你嘅境界。所以咧，我哋念佛念到無我，能夠不敬不報不理咧，你就即下成當。這個無我永遠俾你做到啦。可惜佢敬唔到嘅，我哋總不有禪宗大德嘅妙口風，佢以前係南無。佢南無呢頭落雨，落雨咧就拍呢個句子啦嘛。安華你乜地應？句子話你咩人啊？佢話應付爭，即係做南無。應付爭唔安華啊？佢自己一陣啦嘛。應付爭俾人家嗨唔起唔安華，好佢自己發一面。令到三山寂寞子不作人間應付塵，佢就唔應付塵，唔應付佢周圍錯善。做乜叫錯善啲時候咧？佢就分層大，一錯善就鴨頭鴨腦嚟分層。啊！我錯善，你嗰個分層魔嚟摸我，唔係妄想我啊！分層魔鴨頭鴨腦嚟鴨我，好。況且呢個天目山咧，好多石頭，我拋咗山將個石頭嗰啲打咗，結果啲鴨頭鴨腦鴨落嚟，我就鴨先熱死你。你呢個分層我咧都死埋咁樣。咁突然間拋咗山將，天目山啲人拋嘅好高，佢就拋咗山將個石頭嗰啲嚟打咗，喊下邊萬丈深潭。佢居然間一低咗嚟咧，都唔夠一個鐘頭咧，呢個粉塵就嚟啦，粉塵就壓一壓即落去，佢呢啲坑連死就得。佢有呢個心唔決心，你堆住嗰個粉塵我，不如堆住嗰個粉塵我啦。最尾啲下邊有一個人一跑跑直佢，佢你係邊個啊？佢話我威龍殺人。你未必自然拋實我，有你敬盡用功，呢個妙高放空。喺天下有幾個人學我咁敬盡啊？嘿，你呢個叫萬鬼咩萬咁樣？幾多人學你敬盡？人家我都冇分層，你要分層咩？你係咁樣三觀我慢啊！我一百次都唔悟你個法。哦，咁樣呢個咩度教我？我擺啦。 伊入去动产都唔会烦，你咯有嘢得唔会得啦。我话你上个山顶就打坐，打坐咧咪又有分层。嗱，呢次嘅分层乜俾动产唔我发啦，肯定系中四我啦。后屘又做乜嘢？鸭下鸭下又鸭得落去喎。但未曾跌到底咧，话快啦。呢次肯定死啦，呢度菩萨一百劫都唔会我犯。今日咧未曾跌落地咧，有人抛食佢。佢哋边个？个个呢度菩萨。诶，你讲我一百劫唔会我犯啊？诶，你一念正转就超咗百劫，过咗百劫嘛，我唔会你咯。哦，今日咧呢个妙报供咧，唔敢三叫万。從之以後呢，這個分層我呢又怕了他，他跌落意味跌死我，那麼連今天我知道這個是無我，這個沒我的，這個用妄心呢，但這個命無我都未能破除。我再講一個故事，有個師父收個徒弟，師父不肯收。这个徒弟说你一定要托我，我要向你师父下。他说是不是向我说呢？向我说我受你了。他说是，你叫我问他就问他，是不是？是，他说是。他说这个师父好了，你向我说你爬上那个寺的时候，爬上那个寺的时候，爬上那个寺，你从那个寺向东边的寺走过去，走过去，走到美美了，下面就萬丈深潭。那個師父說你放我兩隻腳，兩隻腳不要踩到那個寺，他兩隻腳不踩到兩隻手踩到那個寺，他說放了左手，放了左手還要右手，師父又說放了右手，放了右手我沒命了，你說明聽我話嘛，我叫你放就放啦。他這個徒弟固然說貼了眼睛，好啦，右手都放埋啦，死就死啦，放埋右手，哦，一手一跌落嚟，哦，撐下望下，跟住師傅旁邊，呢啲嘅就對付嗰個我，就師傅旁邊，師傅話：你咁樣嚟聽我話咧，哦，的確，我收你做徒弟，收你做徒弟，所以呢個我字啊，不容易糊啊。我哋修行用功，目的就知道無我，無我就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受者相，四個相就無。四個相無咧，就見佛性、發菩提心，目的就咁樣。咁啊，因此咧，我哋念佛亦可以無我，念到有念而念還有我，無念而念還有我，大家記緊嘛，無念而念都還有我喎。你都知道念嘛？邊話無我？當我無我念嗰陣時咧，你邊個念啊？念得咁好聽？啊，全部就係自己念。就自己念的時候咧，呢、這個我就現出嚟啦，就變得無我，就變得有我。一剎那間，呢、這個我就現出嚟。持咒啲嘢唔易事，持咒就有念而念，無念而念。后来念到无念而念嗰阵时，已经好好啦。所以突然间，吓边个念咧？边个念大悲咒念得咁好听咧？东边又望下，西边望下，前后左右望下，都唔见咗人念。后来觉自己就觉悟过嚟，系自己念，系自己念咧，那个大悲咒唔见咗。一有咗我咧，呢、這个我上一念出嚟啫，就唔得。呢、這个大悲咒。唔見咗。今日咧念佛亦可以得無我，持咒亦可以得無我，貪禪亦不如是。貪禪就看話頭咧，看呢個話頭啊，看話頭啦，打成一邊咁樣落去咧。貪嘅極點咧，突然間虛空都粉碎，大地平沉，冇咗自己啦。竟是根尘灵光独露，冇得自己啦，冇得自己，自己嘅站唔得只咧，站唔得只。呢个我又现出嚟，当我一现出嚟，虚空就有， 大地人有，一个我冇咗咧，佢恐怕冇大地人冇，系嘛？根尘亦冇，所以参禅亦放呢个境界。你能够冇咗我，冇咗佢恐，冇咗山河大地，冇咗呢个世界，你唔好去恐怖嘛。你恐怖就有啦，一有就有我啦。有山河，有大地，即会有我。如果冇山河，冇大地，冇根尘，即会无我。所以修行用功用到无我啊，晒天供孙菩萨嘅相对来气啊。你话心系气有啊？我讲咧，我讲话修行用功无我而不敬不护不理者，呢个就唔难得。佢能够无咗我啦。能夠直下成當，所以現牙殺手直下成當，呢個無我啦。劫後再數氣運不得，呢個無我以後境界。所以我哋修行啊，必有命去用功，希望將呢個我相打破，人相打破，眾生相打破，自己個命根，受者就幫自己個命根，命根斷咗。嗰陣時四相一空咧，你就發菩提心，你就見到就真如佛性。所以我相一無，你千祈唔恐怖，唔恐怖咧就直下成當。一恐怖呢個我就現出嚟啦。所以曬天共孫菩提講，係若果有人能夠用光無我，不敬不告不畏，當知是人心離氣有，防以故。虽菩萨，如来即大一波罗蜜，即地大一波罗蜜，是名大一波罗蜜。我哋修行人咧就到彼岸，从生死嘅此岸，即此岸修行。修行越到生死个涅槃嘅彼岸咧，初初到大一次大。大一次你用咩功嚟到彼岸咧？你话俾我听，啊！廉政的行当25个年通佛问年通，而我所证之为大一，这里不讲我用这个智慧到彼岸，目见缘见者讲我用这个神力到彼岸，阿难见者讲我用这个多闻那个功德到彼岸。那观音菩萨呢，我用这个以近年通翻文文之性精正无震道到彼岸。这个大太子菩萨呢，法问圆空，而我所证到此六根正念正界得三摩提之为大一，他就念佛到彼岸。这个弥勒菩萨说，我受这个弥心即定而到彼岸，是不是到彼岸呢就大一了。这个地持地菩萨，他这个地以大来到彼岸，所以半身未尘，世界未尘，未尘自性，不相差别。所以持地菩萨用这个地以大呢，受这个地以大来到彼岸。25个圆通呢，每一个圆通呢都是一个法门而报彼岸，此为大一。今日呢，现在波若经之后讲波罗蜜有十个问，所以布施波罗蜜、施罗波罗蜜、精进波罗蜜、禅定波罗蜜、忍辱波罗蜜、智慧波罗蜜、方便波罗蜜、愿波罗蜜、力波罗蜜、智波罗蜜，十个波罗蜜。今日你用哪个波罗蜜第一次到彼岸呢？第一次到彼岸，这个名为第一个波罗蜜。这个波罗蜜到了彼岸，其一切法都亦到彼岸。但是第一次再不容易，所以今日呢，我们到彼岸相来做到无我的境界，不敬不怖不畏，直下成方就到彼岸。到彼岸是用什么？有些念佛到彼岸，有些坐船到彼岸，有些持咒到彼岸，有些持戒到彼岸。所以如来说大一波罗蜜呢， 见有第一波浪物可得，不明第一波浪物。第一波浪物不见有第一波浪物可得，是明第一波浪物。即第一波浪物不见有第一波浪物可得，唔识几第一波浪物。你能够冇咗第一波浪物呢，是明第一波浪物。如果你系见有第一波浪物可得，你不明第一波浪物。嗱，喺人，我哋中国，温哥华我唔知道，中国我唔知道，仲分得河流或者大海，大海就波浪物啦。啊，所有河流都流入大海咧。咁啊，长江流入大海，黄河流入大海，黑龙江流入大海。江东呢个浙江水都流入大海，流入大海咧，未到大海的时候，长江水还长江水，浙江水还浙江水，一入咗大海咧，长江水就唔见咗长江水啦，唔见咗长江水就就大海水，冇话长江水流入大海都还系长江水啊嘛，一流入大海就唔见咗长江水，就完全系大海水。所以长江水流入大海就冇咗长江水，佢就倒咗大海水去啦。浙江水一流入大海，一就冇咗浙江水，佢就做咗大海水啦。因此，我哋一到咗彼岸啊，我空北就空，即系人空北就空。第一波浪物到咗彼岸啦，北空冇第一波浪物。咁樣冇第一波浪物，是名到咗彼岸第一波浪物。因此，佛法裏頭講，即係如來即第一波浪物到彼岸，到彼岸的時候唔見咗第一可得，唔見咗第一可得，是名到咗彼岸啊，是名第一波浪物。因此，山外還有山，天外還有天，啊！咁樣咧，波羅蜜非波羅蜜，然後是名波羅蜜，所以一切不空咧，咪波羅蜜咪非波羅蜜咧，然後是名波羅蜜咁樣。即係如來即第一波羅蜜，一見就第一波羅蜜，是名第一波羅蜜。所以我相一見咗我相，是名。自明知佛，离一切相的明知佛啊！咁样啊，须菩提就虽然问咧，原来都知道啦。然则释迦牟尼佛，你修行用功，但一次到波罗蜜个彼岸，你用边个法门啊？弥勒菩萨用微心即定，观音菩萨用依近圆通，大势至菩萨用念佛个法门，舍利弗咧用。呢、这個眼色咪意識啊，苦行大變啫，咁咪用呢個意識到邊行？咁咪世尊，你用咩觀第一次到邊行啊？世尊咧對孫悟空講：孫悟空，忍辱波羅蜜啦，而來在呢個娑婆世界修行啊，唔忍辱受唔到噶，唔好話到邊行啦。靠呢個忍辱波羅蜜咧，正呢個無生不忍，一切不不生，一切不不滅，然後到咗彼岸，到咗彼岸一切不不生啦，忍辱忍，無欲可忍，無欲可忍咧，然後先到咗彼岸，即係用呢個忍辱波羅蜜到彼岸。孫菩提，忍辱波羅蜜，而來先俾忍辱波羅蜜。是名忍辱波羅蜜啦，但忍辱波羅蜜咧，見有忍辱，不明忍辱波羅蜜。忍辱波羅蜜唔見有欲可忍咧，然後是名忍辱波羅蜜。見有欲可忍啊，我問你有忍唔嚟啊？有啲人都話忍，忍有欲，人家俾欲我咯，我哋忍有欲可忍啊，係咪方便我唔知道？我忍只能夠忍咗二十遍，忍咗二十遍咧，你忍唔住啊！因為嗰個定力定二十天，二十天以外咧， 嗰個定力唔夠，就爆咗出嚟啦。所以嗰陣時就嚟咗離經，暫時嚟咗個經，然後保持自己個嗰個無明嗰個無法。所以引用波羅蜜咧，為咗修行用功咁多，引用波羅蜜不見有引用波羅蜜，然後是名引用波羅蜜。孫菩薩引用波羅蜜，如來說彼引用波羅蜜，即到咗邊個咧？無欲波人，無能忍的我，無所忍嗰個欲，無咁樣咯，無能忍，無所忍，咁樣就非引用波羅蜜。然後是名引欲波羅蜜，那釋迦牟尼佛就我哋娑婆大家嚟修行，佢都係用呢個引欲波羅蜜而到邊我哋難解因。啲娑婆大家再難修啊，魔王都有幾個咁樣嘅，嗰啲咁樣嗰啲魔王魔鬼都唔知幾多。通通嚟素養我哋，若果你唔引慾，佢點可以受呢？所以釋迦牟尼佛係因慾波羅蜜，用到不見有慾可忍，即彼引慾波羅蜜，是名引慾波羅蜜。咁啊，世尊對呢個娑婆世界嚟修行，靠呢個引慾波羅蜜到彼岸，咁樣咯，有冇事情標路啊？釋迦牟尼佛講自己嘅印象。何以孤衰菩提，而我悉为过利王，过自身埃，我以依是无我者、无人者、无众生者、无寿者常。我细啲，衰菩提，我坐地嗰阵时，即阿弥陀佛入呢个坐地嗰阵时咧，我就做个善人，做个善人咧就为众生孤临。啱入定，當我入定的時候咧，咁樣就有個哥利王，哥利王趁意嘅遊獵，帶咗好多伴侶，又帶咗好多大臣入呢個山咧，趁天就北下海，佢又白春，又咩又換，又換啦咁樣。中的時候咧，呢個哥利王就5歲。5歲嗰啲伴侶咧，見得國王都5歲，我哋平常困在宮中，而家有機會俾我哋遊蕩啊！嗰啲伴侶啊，跑嚟採花，跑到樹林嚟遊地方。一行到樹林嗰時咧，就碰到有個仙人，仙人就啲啲教父就入定，嗰啲伴侶見得仙人咁莊嚴，大眾就都係頂嗌。仙人呢就共都就說法嘅，有機會說法。說法咧，就過嚟望下5歲歲星的時候咧，望下左右都唔見下啲共女，問嗰個大臣：共女走到邊地方？呢共女走到入個林中嘅，向嗰個仙人，向呢個人仙人說法。嗰個過嚟望喺度怒氣沖沖，揸咗支寶劍。就行到呢個林中，就問呢個善人：點解你喺我啲宮裏入面？你嚟都肉命，話我命嚟肉。你命嚟肉喺我宮裏咪有肉？話我冇肉。話點解你冇肉啊？我嗰個善人飲書食湯都有肉，你年紀咁正話冇肉。話嚟肉唔係飲書食湯嘅，但念無常。我念得拍來，我都要死啦，所以我就能夠離欲噶。啊，你又誹謗別人，就讚歎自己啦。佢話我冇誹謗別人，咁你冇親心啊？佢話我冇親心，冇親心咧，我試一試你，睇下有親冇親，用支劍咩？一下子就劃咗個鼻哥出嚟。啊，你有冇親啊？冇親，咁咪再割佢咧，咪醫多。你冇親啊，冇親，再割住個手，斬呢個隻腳，咁咪佢面色都唔變。嗰啲大臣講：大王，呢個菩薩嘅，點解你叫菩薩？你割得佢耳鼻手足，佢面色都唔改容，都冇咗親心。 无论说这个叫菩萨啦，我们不会话呢，天上这个四大天王嘅有唔知啦，就落嗰啲沙石，落个沙石咧，呢个过滤王咧就恐怖，恐怖地向呢个善人求忏悔。佢话你唔真向我求忏悔，我冇忏心。如果我有忏心，你哋向我求啦。啊，我都冇忏心。咁你有咩证明你冇忏心啊？佢若果我系有忏心咧，我忏悔唔会还俗而故。如果我冇忏心，令我忏悔还俗而故，嗰个话一讲咗咧，呢个忏悔就恢复啦。恢复之时候，呢个善人还翻个愿。佢你今日用呢个无名剑嚟掘我忏悔，我将来成佛用呢个波嘢个剑咩？骗你呢个话，令你误导。咁样啊，后来释迦牟尼佛成佛，第一个人得到咧就叫做如见者，叫做如见者过去就波利王啊。佢我昔日嚟波利王割截忏悔，我以时冇咗我相，因为我证咗呢个无上法忍，不见有欲可忍，受咗忍辱波罗蜜嘅悲哀，我唔。